下面上场的是河北电视台国家一级导演马元素，他为大家演唱《霍小玉》选段，大家欢迎。下面上场的是武汉京剧团国家一级演员、中国京剧优秀青年演员研究生班的研究生刘威，他为大家演唱《金玉奴》选段。 Oh! 面上场演唱的是孙玉敏的学生，吉林省京剧院的国家一级演员王平，他为大家演唱久违舞台的荀派名剧《埋香幻》选段。最后上场的是江苏省京剧院的国家一级演员龚苏平，他为大家演唱久违舞台的荀派名剧《还珠吟》。 Thank you. 苏萍，刘波，我听玉敏大姐说呀，就你在拜师之前已经是在江苏省非常有名的一个演员了，既然已经成名了，为什么你还要拜苏玉敏老师为师呢？ 我想因为80年代的时候呢，我已经是一个比较成熟的演员，那么那个时候苏玉敏老师到南京演出，当时我被他精湛的技艺所倾倒，所以当时我就决定拜他为师学艺。后来证明呢，我这个拜师的举措是非常正确的，因为拜了师以后，我的艺术上又更上了一层楼。那么在91年的时候，全国中青年电视大奖赛的时候，我得了优秀表演奖。 好，希望你再接再厉，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谢谢。 好，荀慧生先生有句名言，叫做“话当出己意，模仿堕人后”，意思是说，艺术要有自己的独到见解，不能老跟着别人后边模仿。孙玉敏深得老师真传，孙玉敏就是这样一个勇于探索、不断更新的艺术家。下面我们就请出我们这台晚会的主角孙玉敏，他为大家演出他最近刚刚移植改编的根据昆曲名剧《狮吼记》改编的同名剧目。剧中的柳氏由孙玉敏扮演，陈继长由北京京剧院著名小生演员常建中扮演，苏轼由北京京剧院著名马派老生演员安云武扮演。剧本移植改编，吴江、安云武，唱腔设计孙玉敏、安云武，音乐设计周志强，配器单琪，京胡周志强，司鼓胡小培。 啊！ 起得我浑身战斗。该死的，你给我滚出来！无耻人的高人， 帅梦里 一还不快出来， 好来了梦起的时候，吓得不似晒炕，你明日桃花雨发娇美，这凤眼一睁好似贵妃痴心啊，娘子你这粉面一沉好似西子成阴，这我们一数嘛，哎呀呀呀呀，又是那貂蝉叫臣啊，娘子 的得了得了，别说那么些个废话，我问问你，昨儿个你到哪儿去了？ 昨日啊，昨日东坡先生请我前去踏春游玩。啊，娘子你是应允了的呀？ 不错，是我答应你的，可临行之时我嘱咐你的话你还记得吗？ 啊，记得记得，我是字字牢记，句句照办，不敢忘怀。 那我都说什么来着，你说说。 娘子是有人甚多，小心包裹。娘子还说春里风大，莫受风寒。 啊，春天的风大，留神闪了你的舌头，闪或者撞傻冲愣的。说实话， 娘子是踏春，只管踏春。若有女伴同游，回子家来，杖责一百。 杖责一百是什么意思啊？我告诉你，就是说违反了我的规定，要打你一百板子。 哎呀，娘子啊，我实实地不曾违反呐。 那你就是明知故犯了。我问问你，昨日踏春有计无计？ 这计啊，这计，这计啊，有有有 有。你快说，你快说。 哎呀，娘子，那东坡先生好音左交之物嘛，此处鱼入彩书，他最爱吃鸡，这鸡嘛有童子鸡、烤鸡、酱鸡、扒鸡、烧鸡，还有叫花子鸡。 背着吧你，傻光着耍贫嘴。听我告诉你，这鸡就是鸡，鸡就是鸡，我问你有鸡无鸡，就是有没有撒 三陪小姐。 绝对不要啊！两字，本人乃是读诗之人，怎能做诗词诗呢？况且你我夫妻日久之期十分的恩爱，万不能做出这样的超事。况且我是受过戒的，永不近女色。 什么？你不近女色？那我呢？ 哎呀呀，只出两字之外呀， 那还差不多。 那东坡先生更是参禅的知识越发的不近女色，我二人在一起的时节不过是谈诗论词饮酒抚琴。哎呀 啊，你们只不过是谈诗论词饮酒抚琴而已吗？ 不错，是的。 那就这两个大男人这么干坐着多没劲呢、啊、再者说了，寡酒难饮，不是也太乏味了吗、 这不 什么这个那个的，实话告诉你说吧，自打你上回出去玩被我抓住了把柄之后，我虽然饶了你，我可没有相信你。昨儿个我派人暗中盯着你的一举一动。你说在东坡先生左边那个漂亮妞是谁？在他右边那个弹琴的他又是谁？若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你们自以为是，满腹经纶，凭着伶牙俐齿就能瞒天过海吗？我要是没有确凿的证据，不是让你给我蒙傻了吗？我把你这阳奉阴违、口是心非、当面是人背后是鬼的坏小子，你骗得了别人可骗不了我。说，我再问你最后一句，昨日踏春有计无计？你说不说？你不说我叫苍老跟你对峙。哎，我说苍老， 哎呀，杨四，不要对峙，不要对峙。 哎呦，你干什么？你 杨四在下人面前与我连上光啊，两字那实实的不是计呀、啊、 不是计就是计。 哎呀呀，那抚琴的乃是东坡先生的相知。 相知、是男的还是女的呀？ 自然是女的呀。 是女的这不结了吗？穷儒是我爹娘看你一表人才，志向不凡，才把我许配于你，从此你是衣食无虑，就该发奋读书，求取功名的才是。当初你结交了苏学士，我以为你们只是为了求师问词，长长学问，没想到自打你跟随了那个风流的苏东坡，今日游东郊，明日逛西庙，学问不见长，酒色的本事是越来越高。前时我念你乃是初犯，又是受了他人的引诱，况且你又发下了铁誓永不再犯，倘若再犯是严加惩办，是我一时的心软，我就饶了你，没想到你竟然自食其言，一犯再犯。你辜负了我的一片苦 我昨儿个怎么说的，今儿个就怎么办，我要打你。 院长自己饶了我吧。 饶了你，谁饶了我呀？这一百板子一下也不能少，我非打不可。 哎呀娘子啊，我为尊欺训，一犯再犯，群体自罚是罪要定的，只是娘子为此生气，岂不气坏了你的玉体？再说若将别人的面颊打破，这疼痛是消；若是出个门去被街坊司令看见，他们一定会笑话，他们一定会背后说你是母老虎，没脸场，丢损娘子的名字，娘子平日温柔贤惠，大仁大义，你就饶了我吧。啊啊 啊啊，得了得了，别哭了， 娘子， 别哭了，别哭了， 娘子， 别哭。哎呦哎呦，我就见不得你哭，你这么一哭啊，我这心疼一下子就软下来了。我其实我打你骂你我心里也难受啊。常言说得好，大是疼骂是爱，我就怕你跟着苏东坡去学坏呀。 我向您保证，从今以后我和苏东坡划清界限，永不见面。 真的？ 真的。 你说话算数。 说话算数。 你要是再犯， 我要再犯嘛，哎，您就打我300板子。 好，要是再犯，我打你300板子。嗯，那成，这回我呀，我再饶了你。 哦， 哎，你起来吧。 不打我了。 不打你。 哎呀，多谢娘子。不打我了。不打了我。哦哦哦哦， 回来 啊，娘子，不是不打了吗？ 打随免了，我还得罚你。 哎呀，娘子罚我什么啊？ 拿过来，拿过来，你来看，你跪在池边，面对一池清水，照照你那污浊的面孔，想想曾子的话，吾日三省吾身，你呀好好的反省反省你那点好色的德行。 哎呀娘子啊，相知地面顽石，坚硬无比，若是跪在上面，岂不伤了我的双膝？再者我被下人们看见，与我们做职人的脸上无光啊，娘子不好意思啊。 你还要脸呢你？我说你跪不跪 啊？ 我不能跪、啊、 你跪不跪？ 我不能跪。 你不跪，不跪我还打你。 跪跪跪跪跪下了。 哼，这不结了吗？ 我在这里跪，你们在哪里叫？我在这里哭，你们在哪里笑？真正岂有此理。 说你呀、岂止是不成才，简直是没羞没臊没脸皮、 是是是， 哼，气死我了。哎，我的浩浩，喝点砂仁茶我消消气儿，待会儿再来发放于你。 哦，多谢娘子。 哎，你怎么起来了你？ 娘子不是说吃完砂仁汤放我起来吗？ 谁让你起来了，跪下。 哦，好好好，跪下就跪下，好在这是我的强项。 老老实实的跪着，一动也不许动。 啊，不动，不动。 哎呦，可气死我了。 这个夫人，平日要我动，不动也要动，今日我想动也不敢动。哎，我呀，给他来个以静制动。瓜哥子，瓜哥子，你们怎么又叫起来了？哦，想是你们向我唱几场，凭你吃闷在外的事情，仪表堂堂，何等的气派！回到家来，被这个母老虎，我一场，今日大，明日骂，我呀，整个一个窝囊废哟。不要叫了，不要叫了，你们再叫我就打你们。不叫了吧，看来你们与我一样也是怕打哟。 东坡兄啊，东坡兄，你思春也罢，他春也罢，你 一人前去也就是了，偏偏要我同行，哎，这倒好了，你是何等的风流潇洒，害得我在此跪地受罚。两次我的腿跪痛了，放我起来吧。两次我的腿跪残了，放我起来吧。两次放我起来吧，我的亲娘祖奶奶。 哎呀，连亲娘祖奶奶都叫出来了啊， 还是不行啊。我王神灵八洞神仙，快快下界打酒与我吧。 哎，臣早听者无神下寨救你来也了。 神仙救我来了，神仙在哪里？神仙在哪里？ 无神东坡在此。 大苏兄，你毫无有礼貌啊！怎么未曾通报，你就擅自进入人家的内宅来了啊？ 吉昌兄，我再若通报，只恐你的双腿都要跪残废了嘛！ 残的是我，废的也是我，与你什么三干啊？与你什么三干呐？ 吉昌，昨日你我一同郊游，酒你也吹了，鸡你也饱了，怎么与我无干？怎么与我无干？怎么与我无干？ 你 说， 哎，走，你少说几句， 我错了还不成吗？我的苏大爷， 吉昌， 湘南为陶渊明老先生，不为五斗米折腰，你怎么竟然娶妻一个夫人，你不怕寒碜？ 寒碜，寒碜我却不懂啊！岂不知大丈夫啊，难屈能伸。我爱过，我爱过一夫人，这是我们读诗人的本等。 缩头的男子。 缩头不缩头的，反正我有点气管炎，怕老婆。 季常 啊， 你好好跪着啊！ 我是你懂的，我肯懂啊。 什么东西在口角啊？ 哎呀，此乃是我的剑诺呀！ 哎呀，如同狮吼的一般，哎呀，吓傻人也，吓傻人也。 季常 啊， 你那干嘛呢？ 我是老老实实的跪着，纹丝不动啊。 刚才你跟谁说话呢？ 哦，东坡先生来了。 啊，苏东坡来了。这个坏骨头我正要见他，你先起来吧。 哦，多谢娘子。 有请苏大人。 有请东坡先生。 恭喜恭喜 啊， 谁从何来呀？ 你、 解放了，站起来了。 哎呀，休要取笑了。苏兄 啊， 我家娘子有请。 我真要回他一回呀。 啊，苏兄， 怎么？ 你要考下留情呐？ 哪个自然，我晓得。 东坡先生来了。 苏大人，奴家有礼。 还礼。 请坐。 有坐。 陈兄，请坐。陈兄，请来上座。 甭客气，我当惯了。 不知苏大人到此有何贵干？ 实在路过贵府门首，见姬长兄跪在水池旁边，这其中的亲友有些个不佳，有几句言语要领教夫人。 苏大人有话请讲，何言领教二字呢？ 苏兄，你少说几句吧。 夫人大 你看看这我找人我命他不言人三从四等是不不是但凡长长短不不不 不听你这个话谈倒都是奴家我的不是了。苏大人，想奴家虽是女流之辈，可此使经略道德文章我也略知一二啊。 苏兄，不要招惹是非，快些走吧。 不，今日我闲暇无事，我倒要洗耳恭听。 好，你听着。 闺女了， 听臣与我把差 吃，哈哈，吃了人老了牙掉了不吃。我来问你，这不吃的人人是哪一个？ 呀，我可都受不了了。局长啊，像你我弟兄学富这才高八斗，难道是就这样收治一个妇人不成吗？ 哦，也是无计奈何。 你无计奈何，我倒有一条干净绝妙的好主意。 叔叔，你有什么好主意？ 夫人上 哎呀，师傅的师傅的，师兄，你不要连累我，不要连累我，你可不要连累我啊！ 李 路， 李路，李路大， 老苏，如此看来，你在京城诽谤朝廷并非虚文，乌台诗案也是事出有因。我本来十分敬重你的才气和为人，没想到你竟然挑拨离间，拆散我们的婚姻。我呀，我不打陈郎了，我要打你。 娘子，哎呀，是的，娘子。 三重水的歌声不到台 斗，是斗才若是是能好。 花丛下不 个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马上下。 我是叫趁你心里水火， 缺德鬼，你给我滚！ 你这个， 不要，我恨你啊！ 回来。脾气不好，我对不起你。我呀，给你预备了一桌好饭菜，咱们加强营养。我再给你揉腿养伤。其实，我是真心的爱你的呀。 哎呦，这样的爱，谁受得了哦？ 观众朋友，我这儿收到了一个条子，玉米大姐，给你喝口水。你知道为什么给你喝水吗？我这儿收到了一个条，给大家念一下啊。孙院长，我们是您忠实的戏迷，听说您新编的陈三两特别的好听，可惜我们几个20号才回到北京，没有看到演出。我知道您累了，但是我们更知道您不会拒绝观众的要求，再给我们唱一段陈三两行吗？麻烦您了。热爱您的观众孙迷。我想啊，这鼓掌最厉害的一定是那位孙迷。那您怎么着，答应观众要求吧， 能给唱一段。因为这也是最后一天，我们这个整个的展演活动今天最后一天，连演了15场是比较疲劳了。但是要感谢尤其北京的观众啊，一贯是没有外地的热烈啊，就这个鼓掌也不太响，我们也能原谅，比较文明嘛。今天呢，我就给大家唱一段陈三两，谢谢大家。 要喝水了， 甭喝了， 我喝了。 开始。日子大老爷用 冰。 苦苦伶仃，呼天呼地叫地无声破译为 在孙玉民声情并茂的演唱声中，我们孙玉民舞台生活五十年展示演出就全部结束了，谢谢大家的光临。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孙玉民舞台生活五十年纪念演出的部分实况录音。今天的节目是由沈孝昌编辑，周杰主持的。好，听众朋友，再会。 俗话说人多力量大， 力量大也不能乱挤乱踩踏。 俗话说人多计谋广， 计谋广也不能乱。